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6集。谁告诉你我要靠林家？林奇又说了一遍，然后他就看见面前的女生沉默了一瞬。林奇回想了一下，刚刚他说的确实是关于小提琴的事，所以秦冉怎么会是这个表情？一分钟后，秦冉回过神来，没有什么情绪的开口，不用了，他拉小提琴的时候，秦宇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待着呢。林奇抬眸看了秦冉一眼，似乎惊讶于他的选择，没有他预料到的惊喜。 那听你妈说，你在电脑上略有研究，林家也有几个计算机产业，你可以来我们公司慢慢摸索。 林奇又提议道。 谢叔叔，但是不用了。 秦冉再一次拒绝。 你不用这么着急拒绝我，这对你来说是很好的选择。 林奇的表情有些复杂，顿了几秒。 叔叔给你几天时间，如果你改变主意了，就打叔叔的电话。 说着，林奇从兜里摸出了一张名片递给秦冉。秦冉低着眉眼，慢吞吞地伸手接过来。林奇在生意场上一向能说会道，可眼下他看着面前这单手插兜、眼眸半低着、浑身上下都敛着生人勿近气息的女生，找不出来半点话题。他拿着手机下楼。楼下站在一班窗户边看一班学生情况的李爱荣，在窗口看到了从楼上下来的林奇，微微眯眼，似乎是觉得那人有点眼熟。秦冉回到了九班，午自习快下课了，乔生跟他前面的同学换了个座位，见他回来便侧身斜坐在椅子上，压低声音： 老班让你去干嘛？ 秦冉抬手把名片丢在了桌子上，懒洋洋地往墙上靠了靠，鼓励我好好学习。或许是提起了秦冉的成绩，乔生闷笑一声： 他竟然让你好好学习？ 他顿时觉得好玩，也不跟前面的人说话了，好奇地问他高阳还有没有说什么。问了几句之后，就看到被秦冉丢在一边的名片。乔生拿起来一看，一愣，又压低声音： 林奇找你了？ 嗯。秦冉慢吞吞地在桌洞里开始摸书。 他找你干嘛？ 秦冉言简意赅地说了一下。 等等，你学过小提琴？ 乔生一愣。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，也没有看你拉过。 小时候学过。 秦冉的手支着下巴，情绪不高的开口。乔生自动翻译成他小提琴学得不好，这是一般人的惯性反应，因为他之前也没有提过，要是学得好他不会不说的。 那你怎么没答应他？ 乔生一手搭在自己的桌子上，一手拿过英语书遮住了脸，往后边侧了侧。 其实林叔叔说的挺有道理，比你到处兼职要好，这是你跟林家修复的方法，林叔叔做了些让步。 顿了顿，乔生又继续开口： 而且你回绝了他以后怎么办？林家在云城还说得上话的，你这样林叔叔会不会觉得你不识好歹？ 乔生的担忧跟疑虑也是有道理的。秦冉现在是林奇的妓女，说是妓女，实际上根本不能跟秦宇比。秦宇是在林家长大的，感情上林家人自然是会偏向秦宇的。在云城，若是有林家照拂，显然是能过得不错，尤其是秦冉这种本身没有什么背景的人。林奇的两个提议都是站在秦冉的角度来提的，乔生看来都没有什么坏处。 秦冉不知道乔生想了这么多，他伸手翻了翻课外书，抬眸瞥乔生一眼，笑得轻慢。谁告诉你我会待在云城，还要靠着林家呀？乔生一愣，心头一跳，像是抓到了什么点一样。 等等，你说什么？ 秦冉低头继续看书。没什么。 你别装的智商似乎比我高一样。你考试成绩还没我三分之一呢。 当然，后面这句话乔生不敢说。翌日下午放学，秦冉跟林思然放学后准备去市中心的书店，李爱荣又布置了一本新出的习题册，明天要挑题目讲。秦冉手机搁在耳边，一边下公交一边跟程俊说话。 再转一辆车，再等我20分钟。 两人要转一个街角才到达另一个公交站。走在他前边的林思然脚步忽然一顿，秦冉随手挂断电话，眼眸抬了抬，就看到一行七八个长得挺壮的男人。接近11月的天没有那么热了，基本上都会套一件外套。这七八个男人只穿着背心，露出的胳膊跟肩膀上一大片的纹身狰狞又慑人，手里还拿着钢刀跟钢棍，一看就是社会人。林思然脚步一顿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偏头看秦冉的时候略显不安。 我们少爷有请。 为首的男人咬着烟，目光放肆地在秦冉身上打量着。 哟，小妞还是横穿一中的好学生啊。 不想接，让个路，谢谢。 秦冉将手机塞回兜里，看着那群社会哥们儿，声音压低了几许，言简意赅。见林思然紧张，他伸手拍拍林思然的肩膀，安抚的意味很浓。 就在前面街口的车。 那哥们儿往前走了一步，指着街口停着的一辆跑车，气势逼人。秦冉抬了抬眸，他捏了捏手腕，声音挺温和的。看来听不懂人话呀。云城市中心书店占据了商场七八两层，程木站在一排书架边，拿着手机在跟手机那头的人说话。 129的事情我不清楚，我才刚来云城没多久，你可以问陆少。 那边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，程木麻木着一张脸，他抬头看了一眼程俊的方向。程俊正站在一排货架面前，十分认真地打量着货架上一排排的高中复习资料，偶尔看到几本会拿过来翻阅一下，安静又专注。不远处几个女生已经在这几排逛了好久都没走。 俊也在干嘛？ 程木抹了一把脸，自暴自弃地说道。 老金，相信我，你不会想知道这件事的。 程木又说了好几句才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拎起身侧的篮子，恭恭敬敬地站在程俊身后，把他挑好的书放进篮子里。程木看着篮子里放着的一堆东西，面无表情地想着，谁能知道在京城呼风唤雨几乎无所不能的程公子，此时正在云城一家书店老老实实地给人挑高考复习资料呢？ 程经， 程俊把手中的一本卷子放进篮子里，侧身问。程木点头。 他想打听孤狼的消息，上次孤狼接了我们的单，京城那边引起不小的浪。 他只接了我们一单。 程俊转过头，神情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变化。 程经说是这样，隐匿了一年，唯独接了我们这单。 程木压低声音。 现在京城不少人查我们， 不过129保密做得好，暂时没有消息泄露出去。程俊眯眼若有所思，他又拿起一本高考复习资料书，对着目录还有内容看。书店的灯光足，却不显得刺眼，灯光下他的手指泛着冷白色。 他垂着眼眸，漫不经心地翻书，挺懒散的样子，可又无处不彰显着金贵，距离感十足。这也是不远处那几个女生不敢往前搭讪的原因之一。程俊没有等多长的时间，秦闪跟林思然就到了。 那两本资料书给你们俩拿好了。 程俊示意程木把篮子给秦闪看，顿了顿又开口。 我给你拿了其他的资料书。 秦闪盯着篮子里放在最上面的一本数学进阶计划，半晌后心累地开口。好吧。程俊将书店逛得差不多了，侧身问两人， 还有其他东西要买吗？ 侧过来的时候，目光自然地就转向秦闪，注意到他有点皱的衣袖。思然还有两本资料，你先等等，我陪他去拿。秦闪没有让程俊跟着他们。程俊自带距离感，林思然跟大部分人一样，一看到他就下意识地绷紧神经。 好，我先去收银台。 程俊点点头，便带着程木先走。程木把手上的篮子放到收银台上，没有先付钱，等林思然跟秦然两人一起。 程木，你找个方法跟林思然打听一下。 程俊懒懒散散地靠着收银台，手抵着唇，轻声开口。 他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出什么事？ 好。 程木点点头，对程俊的指令没有任何疑惑。这边，林思然转身在书架上找书，他抿了抿唇，最后还是没有忍住，开口问道。 冉冉，你跟那位程先生是什么关系啊？ 雇佣。秦然想了想，开口道。林思然怔住了，他觉得不太像，但是他不说。林思然拿了两本自己要的资料，秦闪也随手拿了几本原文书。结账这种事情，程公子显然不会自己动手。程木人如其名，整个人又木又闷，但却极为上道。不然程俊也不会独独带着他出差。程木接过秦闪跟林思然的书一并付钱，再把最后几本书递给收银员的时候，程木顿了顿，他看了一眼手中的书，是一本帝国书，因为程经大学辅修帝文，他认得几个帝语，认出来这是一本帝国原文诗歌。再往下看，还有英文原文书。 秦小姐，你拿错书了？ 程木抽出这几本书，侧身问秦闪。秦闪看了一眼，没错啊，就这三本。 好。 程木点头，他不是那么多话的人，估摸着秦闪要不就是给人带的，要不就是拿来装逼用的。几乎是同一时刻，云城某个餐厅包厢。 风总，这是我们的提案。 老人面容温和，略显浑浊的眼底是藏不住的金光。他将一份文件夹推到对面。 你可以看看。 对面的女人一身黑色的西服套装，齐耳短发，浑身上下打理得一丝不苟，仪态万千。她就是风楼城的妹妹，风楼兰。她的手规矩地搭在文件上，却没有看，反而抬了抬头。 林老先生，你应该也知道，前两天我跟你儿子聊过，云城那么多企业，我看中的还是你们林家。 两人正聊着，包厢的门却被砰砰敲响了。来人是风楼兰的秘书，他拿着风楼兰的私人手机，面色惊慌。风楼兰的秘书都是经过层层挑选的，这秘书跟了他将近十年，十分受风楼兰重用。一般情况下，不会在他谈生意的时候这么莽撞。 抱歉。 风楼兰朝林老爷歉意地开口。林老爷子端起茶，微笑道。 无妨。 风总。 秘书也没多话，脸色不太好，直接把手机递给风楼兰。 钱少现在人在医院。什么？ 刺啦一声， 风楼兰直接拉开椅子站起，面色巨变。他匆匆拿着包出了包厢门。刚谈拢合作，这个时候林老也不适合离开，便跟着一道去了医院。一个小时后，林家一家人坐在餐桌上吃饭，这几天餐桌上都是异常的安静。宁晴恍恍惚惚的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客厅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。这事儿倒是怪，林家人都有手机，鲜少有人打座机。张嫂擦了擦手，看到来电显示，神色恭敬地接起来。 老爷子。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张嫂的面色变了变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